徐老师、张老师，一男一女啊。咱们你看《锵锵三人行》的男女比例嘛，50:50。 你不是，他中性， 他阴阳人， 阴阳人没错。 这句话就是 这回把自己说进去了。 对，咱们还是阳，其实也是阴盛阳衰。他们说我这人也不大像个男人，对吧？对，我说 多会说话呀。 对，我说的事儿是说什么？阴盛阳衰不仅是凤凰卫视内的现象，它是一个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现象。最近啊，出于假新闻，现在这新闻都不可信了，就是安徽高考说考生比例，我那天我一听说15:85，女生85%，男生才15%，但是引起的讨论是真的。就因为这个新闻呢，好多人写文章在探讨说，现在我们中国不行了，这个大学校园里啊，这个女的比男的多呀，而且呢，这个男生啊就越来越颓了，女生啊越来越厉害了。 好像这种讨论，我印象里好多年前就有过，因为那时候是因为体育老是女的拿金牌拿的比男的多，所以大家就是 尤其对靠女的嘛，铿锵玫瑰。 我跟你讲，我最近人家这个当然说这个新闻是假新闻，现在的数据是什么呢？但是就是杨东平写的文章啊，说大学校园里女生越来越多，真实无误，就是说这个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了。首先是越来越多的高考女状元出来了，而且逐渐 中学他们 不是，而且逐渐打破学科的界限，理科女状元也是后来居上。就是说以这样的速度啊，再过3年全国普通高校考生中女生的比例可以超过男生，就目前基本上还是一半一半 持平。 但是他就说呢，这个是大学生女多于男是个世界性的现象，就是1994年联合国的统计啊，世界高教当中女性占的比例平均是47%，日本44%，巴西是53%，法国、美国、加拿大都是55%，只有我热爱的俄罗斯高达86%。他说如何解释？ 这八十六并不简单 啊俄罗斯女多男少，听说俄罗斯议会。对，俄罗斯当男的太好了，我跟你说，你们不知道男有多好。 他这个， 你这有些听说咱们那个驻外使领馆的都不外回来， 一个水壶弄个杯子， 美丽的莫斯科郊外。 前些年听说了吗？你不记得前些年俄罗斯议会好像是曾经表决差几票没通过，就是说咱们国家人口太少了。是不是就说一个男的可以找俩老婆的问题？ 你看他现在眼光都不对了，你发现没有，露出那个金光来。 不，我回到刚才讲话，就是说男女竞争的不平等，很多人讲社会压力。我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个心理年龄的关系？不是上次刘震云来讲啊，他讲一个观点，我觉得很精彩。他说一个人你看多远，就会决定你目前的想法。女的整体的寿命虽然比平均来讲比男的长，但是你感觉没有，女的她的急迫感，她对她的生命的急迫感啊，比男的要强。 没错，女人往往比男人野心更大。 你两个人一交往啊， 他是这意思吗？ 哎，不，我的意思 说，你不要说江青的行吧？我说江青的， 你不要说两人一交往吧？ 对， 你一男一女交往分开以后，男的女的常常会说我浪费了时间，男的不大会说这句话。就是同样的时间啊，女的她会觉得这个时间对我更重要。换句话说，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她的心理年龄啊，就只滑到比方说40岁、50岁，甚至于她在考虑婚姻的时候啊，她的心理年龄就只到30岁。 不，男的，你们男的有一件事确实只有我们能会做，你们不会做，就是你们不会生孩子。 是 啊， 就是说他得算，就是说我在多少，虽然现在科学发达了，40多岁的大龄母亲很多啊，生第一胎也能生出来了，但是他整个的趋势你要看，他必须得生孩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你要生孩子，因为我生孩子也生的比较晚，所以我知道那个花费那个投入。啊，不是再不生不行了，就是说你的花费，我那时候感觉就是你要抚育一个孩子投入，那是比两个工作都不止。 等于 我差 你的意思就等于男女赛跑，女的中间还 take a break。 不是 让你多少一圈， 哪 break 突然你要加班啊，加双重的， 就是让你一圈了， 对， 就是我要等于我多跑了， 对对对，我的感觉就是8年没工作， 生一个傻一半。 不是，他是另外一种工作。 我不是歧视。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有 还好， 我有三四个病例， 是我身边的女性，我负责任，我负责任的说，我当他们面也说生一个傻一半，从怀孕开始 就。那每一家里的小儿子小女儿都是比较笨的喽。照你这种说法， 不是 妈妈傻掉了吗？ 对，哎，真的就是你，比如说他没生孩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很熟的朋友嘛，看着，因为你是有很精确的感觉的。原来我说一句话，他的反应。 对。 我这个比较啊，俩月没见他，孩子生了，我再跟他一说话，反应慢一半。 对，而且我这个他说 的，当然你可以说 他另外他的小孩身上去了， 对，他的精力可能转移了，这是有可能。 他在跟一个非常小的小孩，我跟我小时候跟我女儿玩游戏，到后来我就实在是我热爱我的女儿啊，而且她给我无数的快感，但是我跟她玩游戏到最后我真不行，她只有一两岁的， 她女儿厉害，她女儿厉害，有次到我家里来，我太太管她的女儿，管了两个小时，走了以后， 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刘索拉到我们家去做客，做了一个周末的课。他说回去以后给我打电话，他说我得休息，我得歇一个星期，我才能缓过劲，我脑细胞才能补回来，我才能工作。 对的， 因为小孩他重复性的。 所以 赵建 英今天还在这里能说话，就是伟大成就了。 我脑细胞死了八年， 已经让我们几圈了哈。 而且你知道吗？他另一种荷尔蒙出来了。 对对对， 多强的女人，你比如说许国辉，我的好朋友，你看他原来就是 很，你敢说他差？ 没有，他经了一辈， 他经了一辈，他 经了一辈，他经了一辈， 但 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哎，原来我们觉得她是很强的那种女性， 对对对， 比我都男性的话， 对对对， 但是呢，哎，生了孩子之后，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啊，有时候不管我在说什么，都好像母性的那样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那个吴小丽啊， 有这个， 我再给你举例子，吴小丽 儿子看， 吴小丽生孩子那天，我们去主持一个什么慈善活动，我跟她还打赌呢，因为她的我就说，我说我要捐钱，我说呢你要哭。我说你在台上，你必须感动的哭。我说你要我说你要能流泪，我当场我就捐钱。然后小丽就跟我说这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她是说我自从生了孩子之后啊，我只要看见一大群孩子在舞台上唱歌，我这眼泪就能流下来。我只要看见一个同事抱着他的孩子，我这么一抱，我要不控制，我的眼泪都能流下来。你知道吗？他这荷尔蒙变了。 这一段呢， 对，他有一个母，就刚生育之后，很多女的都有这种，她止不住的哭啊，她完全是一种荷尔蒙的，而且就是这个我女儿生出来，我就感觉我全面投降，你彻底就被她迷住了，你知道吗？ 对， 这个小孩是这么的 生物的。我呼吁现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就是年轻的观众，注意听这一段，想想你们的妈妈。为你们付出了什么？ 为你们傻了一半、 啊。不是这意思， 傻了一半。 不对，你说的，他的所得，这个上帝是公平的，他的所得和你的付出，无价之宝啊！就是说，你付出多少，你得回来多少。 绝对， 我跟你说，女人要就没这个机会获得了。 女人要想生孩子， 所以他看你这是谁呀、啊？是许国辉看见他有一种，可能有一种悲悯。我可知道你从哪儿来的，但是你可不知道我是什么感觉。看一个， 没错，这个 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啊。 这绝对的感觉是。重新就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了，而且现在就感觉女人要生孩子别拖，你要是决定，要不你就决定不要孩子。 那我讲，你要是决定年龄的危机感又要加， 你要决定要孩子，你就宁愿早要，你知道吗？ 你 可不知道现在那个想要， 宁肯别结婚也要先要孩子，是不是这样？ 那是徐老师说的啊，我也这么教岭南大学学生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跟你讲，我不是过来人，我 生孩子， 我不是 半阴半阳嘛， 私生的遍天下好吗？ 他被生过。 不是，我是说，你就广大妇女们，真的就是说，你不知道那些现在拖到最后40岁想要孩子老怀不上那些女人，她们的心情有多么的着急。而且我告诉你，现在我看着新闻，13岁的小姑娘暑假快完了，到医院做那个人流，那医生一说做人流做几次了，做9次了。你说这个不是13岁不可能做九次， 我错了， 大概意思，反正就看这个新闻，人家那个医生讲了，我告诉你，就说你年轻的时候不谨慎，做的流产次数太多，会造成有可能失去生育能力的，你知道吗？现在女孩不知道轻重，真到了像我那天碰见一个女的跟我就讲。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做过几次人流，现在就跟祥林嫂似的，天天就说，哎呀，我一想就后悔，我为什么那个时候就听了徐子东的呢？他说不让我要，我就去打，我怎么那么傻呢？ 就是流产会习惯性 我这才你讲了这一段，我这才明白我最近困惑的一个问题。我不是看《色戒》里边不是有一句话我一直困惑吗？那个心灵之路，男的是通过胃，女的是通过阴道。这个张爱玲这句话受争议吗？我现在才明白张爱玲讲的真有道理，不是张爱玲讲了，或者这样的理解有道理。通向心灵之路就是通向爱的道路，对不对？通向爱的道路，通向阴道，我们就都想着男的，就不想人家生孩子的问题。你想想看， 咱们别说那个词了。 其实通过阴道就是 咱说通过产道好吗？ 哎，对呀、啊，那不也是通过吗？ 两回事 、那不也是通过吗？ 那这通过， 反正要通过的。 对啊， 你不通过光站门口不行。 对啊， 就这意思， 没错， 是吧？ 就是我的，咱说哪儿去了呢？说色戒呢？ 十三岁打九字开，咱说什么？ 咱不是本来不是说学校里现在 就是爱嘛，就爱心跟这个有关嘛。 女性太多了，我跟你讲，我还是说这事儿。过去有一种说法，会不会是觉得女孩子比较听话？女孩子比较听话呢，所以呢也容易学习好，也容易表现好。男孩子呢，往往就是走极端，桀骜不驯或者是什么？你觉得这种理解对吗？ 这是社会训练出来，男女本来就是女人跟男人都社会造出来的，女性男性之分。这 而且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现代文化的现象。你说男的都桀骜不驯，都什么要张扬个性，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你刚才开始说那大头是比较经过几千年成熟以后，它是比较阴性的。对， 你看我们喜欢的那个，就咱就说那个柳梦梅，哎，这是阴性的，真的就是咱们都整体上是这么一个。 我在课上都说过嘛，中国男人这么阴柔啊，这女性负很大责任。我在班上做过调查，我说两个男的为你打架，你女的哈，你最后是帮那个赢的还帮那个输的？香港的同学都中国人嘛，都帮那个输的，全都不帮那个赢的。西方人都会帮赢的嘛，对不对？中国的男人看两个男人女人两个打假架，女的帮那个输的。所以男人呢，你看 这个，我觉得 你要赢了叫一介武夫，你怎么简单？你看看数千年来男人一介武夫有几个美女相爱的？ 有啊，咱们现在说的都是到后来了。其实中国所以我老要说要推到源头去。 哦，原来都是 以前那先秦的时候，那文武双全的人多了， 是 太多了，而且那种就是 那至少宋以后吧。 宋以后，而且就是说确实从这点上，虽然我觉得儒家文化你不能简化的说，但是它确实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重文轻武， 男人打人不 文臣和武臣，确实文臣和武将确实越来越重文。但是早先不是这样的，真的武将原来是非常漂亮的武将，而且文人里面你读孟子里面有那种大丈夫的东西，他就是一个士大夫，他有很洋气的一方面，对吧？然后后来 皇帝面前呢， 真的 他就被阉割了， 对，他就被阉割了，然后他就变成一个好像像一个妾一副，其实就是说，所以从这点上，他夫权和君权是一类的。 中国有些君臣关系啊，真像男女， 我告诉你， 真像男女关系。 这个 他在人身衣服上，他在权力上都是像 广东人、香港人最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最本质的关系，你看在广东话里头，我就发现，比如说公司里的下属要是被上边这个经理骂了，他有一句话，咱知道普通话里说丢东西的丢，在广东话里是个糙话，就是那个意思，对吧？ 对对。 他会说今天被我老板这个丢了，哎，他会这么说。他为什么这么就是被老板骂？你明白吗？像中国过去的这个君 欺负了嘛， 君和臣。对吧？ 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咱们很有名，这当然已经到唐朝，就白居易那特别有名的那个诗，他就是说那个是《琵琶行》嘛，什么？他自己当时已经做官不得意，被皇帝给抛弃了，然后他看到一个商人欺负，哎，游到琵琶 大珠小珠落玉盘， 哎，就那个著名的诗嘛。结果他就发现哦，一发现他的身世也是被商人给抛弃了，马上他就像见到知音，他就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呐，就等于他自己像一个弃妇一样的感觉被皇帝抛弃了。 古代的诗人们拼命写公怨诗、闺怨诗，讲那些女人在里边没有性生活，其实她根本不是关心女性， 香草美人， 她是觉得皇帝不重用她。 对对对， 你看那屈原，要不说人家整天后来还有人胡研究，说屈原成了同性恋嘛？对，那个他那个当时的那个君王写的这个《楚辞》，哎呦，那就对士大夫人格非常高贵，可就是一到了皇帝面前。那个感情就跟一个， 但我就是要说，他真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我有一个，那可能已经是楚汉相争的时候，你说那有一个特别著名叫田横，你知道吗？这个田横，你知道田横吧？ 五百壮士嘛， 哎，五百壮士到了一个海岛上，他就等于那时候汉高祖已经刘邦已经得了天下，要用他，就说你来，我不计前怨，他。 他来了，来了就是说你要见我，但是他在路上他就做了一件非常，就是说你们跟从两个人先，你我要见皇帝之前我要先洗浴，他要净身，结果他就自己杀了。杀之前他就说，他说的，因为我以前他杀过这个利基，就是一个老儒生了，是刘邦很看重的，把人利基给喷了，等于给。你知道吗？就给煮了吃了 啊！ 那他利基他弟弟，利、 嗯、 基的弟弟在刘邦旁边是爱将，所以他说那就是刘邦袁术了我，他看着他这弟弟看着皇帝的面子，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他心里能过得去吗？他有这种义气，你知道？他说那我宁可我这样做这个臣子也不得安心，所以他就把头杀了，让你这个底下两个人说你不是要高祖要见我的面，你把我这个跑马30里，我那时候容颜还如旧。你见着我面就行了。那高祖最后就是说 刘邦 就把他厚葬，然后这两个跟着他的人还当即就是把他田横埋葬了，以后两个人自刎在旁边一坑，两人就死了。然后这消息传到那个海岛上去， 就跟从田横的那五百士 全都自杀， 全自杀。田横当时徐悲鸿不是画的很著名的一个画吗？ 对对对， 这五百壮士就是这种动不动就死志 啊！ 对，他没有说就是皇帝你要我当我重臣我就依附上去了，他有这个气节呀。而且历代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现在都忘了，就一说就是士大夫里边那种特别阴柔忠君，然后完了被这个皇帝一猜忌， 但是还是改不了这个女相啊。女子也是节恋吗？这个从来也是这样，他在皇帝面前自杀，跟他服从他还是改不了他的女相。女的也有说 他没有忠，他不是为了皇帝而自杀，他为了他自己的一个原则一个义气而自杀的，这是不同的。后来你说的不错， 他不是一女不是二夫那种， 咱能 不是一臣儿， 咱能不自杀吗？ 不是， 咱能不自杀吗？那你就是说你干嘛老倡导这东西呢？人类社会生命是不是最重要的呀？ 但是你这是拐到另外一个问题上，我们现在说的是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对，是不是生命是重？他自杀这件事，包括500人都为自杀值吗？你说一看那日本的武士道怎么那么较劲呀？就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对吧？ 对。 但是呢，就是说你一个男人是你从这点上，从生命的原则上，他是不可取的。但是从一个审美的角度，从一个气节，或者从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的一种精神的力量之强大上，它又是有很美的一个东西，对吧？你不会觉得就是说，哎呦，我为了保命，然后我就委曲求全，反正好， 你像 叫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 张自忠， 你不觉得？ 张自忠就是典型的例子嘛。那个时候，哎呦，那是忍辱负重啊，给人骂一度给人骂是汉奸嘛。张自忠当时在北平天津一带嘛，那个时候要维持嘛，日本人七七事变到最后打仗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当时这个张自忠为什么中国在抗战当中很多将领就死亡率啊，在整个二战当中将领的死亡率中国相当的多，因为说实在话当时的中国军队太差了，你基本上都是这种哥们义气桃园三结义这种意识打仗的，所以呢而且又打不过日本人那么强，所以就只能靠着说当领导的当官的，我死当张自忠早蒙死志，就说没得死一个， 对， 你要不你怎么全溃散呢、啊？ 没错， 所以我就甚至是有意求死，这个东西， 包括谭嗣诚，你说就是说，历代各国革命没有死亡的， 改革 要死， 改革不成功是因为没有人为他流血。 对，他说自死同时，他还不让别人死，我死， 所以还是有。大丈夫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以我这种小丈夫居多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徐老师还是要说色戒。 对，因为香港最近是一个话题嘛，你知道它票房极高，已经几十万人看了，所以谁见了都谈这个事情。但是话题早拐弯了，拐到那个戒上面去了，大家都在关心那个六卡拉的戒。 就是这戒不是那戒、 这个戒呢是他们认为张爱玲也包括这个意思，说女人一生就追求两个东西，这要请教乍见英了，一个是色一个是戒，这个戒呢代表财富又代表婚约婚戒嘛， 啊， 那色呢代表就是说感情基础上的高潮，是不是说女人就这两个东西最重要了，而且是哪一个更重要，很多人就在争论这个。我觉得 是什么是性最重要，还是 就是性就是色了， 钱最重要， 对不对？还是说是不，他的戒不单是钱，还包括婚戒，婚戒还包括 责任感、安全感、约定、 对对对 婚约， 嗯， 象征这个戒，对吧？色呢就表示属于人的性和情， 对对对对对 啊， 因为你知道这个争论的讨论的前提是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孔子不是说 怎么来说，食色性也嘛。嗯，说食色性也其实男女各有侧重不同，他们认为哈，这是他们的说法，说女的呢比较倾向于找长期饭票，所以侧重的是食。嗯，男的呢比较好色，嗯，所以呢常常是用食来做引诱啊，为追女的，因此呢好像是有一个女的重食，男的重色这么一个说法。 那你这个跟鸡生蛋，蛋生鸡这么一块，就是说他女的为什么重食啊？不重色，是因为她的经济地位低， 对， 所以她只好重食，她没处找，对吧？她就用来交换的，她就是用色来交换食。 大概就是这么。 男的他已经有食，他要找色，对吧？ 对对对， 你不信反过来，他肯定是反。你说慈禧。 对对对， 慈禧和小李子， 哎， 谁找谁呀？ 你说这个钻戒的戒呀、啊，我那天看一家庭主妇在那说话很有意思，她拿着套着那个戒指嘛，就当时老公送的嘛。她说：“你看哈，我整天干家务活，这个白金呐、啊，这个圈啊，白金呐、啊、已经褪色了，但是你看，只有这个钻石还是那么熠熠闪亮，真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 天天洗菜， 天天洗菜，钻石不褪色。”你知道吗？白金的戒指，白金会褪色，所以你看这个女人，她把钻石看的是多么的重， 这么重， 看得我心里发颤。 是一个寄托， 是发颤，拿钻石当寄托。 啊，她平凡的生活、洗菜的生活当中，还有一颗， 她有象征意义， 辉煌，她有象征。她我要说，到了这份上，这钻石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的东西了，它是一个精神。你真的说，其实它是一个她生活的一个念想。嗯啊，她要把这个钻戒，其实她要的是什么呀？她其实她可能是不。不要他这钻石，如果能让他不洗菜，能够又有什么别的？他可能就 其实这也是老黄历了。最近有一个挺火的电视剧叫《奋斗》嘛，讲八零后。现在的女孩子不是说男人为我付出而感动，而是我得成功。